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。第47集。 悄悄地做了一个深呼吸之后，原村有彦穿过自动门。他真想伸手扶住脑袋，总觉得假发快掉下来了。但是桐原亮司严重警告他，绝对不准那么做。眼镜也一样，如果是频频触碰，很容易被察觉出来是用来伪装的小道具。三协银行玉造办事处设置了两台自动取款机，现在其中一台前面有人，正在使用的是一个身着紫色连衣裙的中年妇女。可能是不习惯操作机械，动作非常缓慢。他不时四下张望，大概是想找到能帮忙的职员。但是银行里悄无人影，时钟的时针刚过下午4点。有彦生怕这位略微发福的中年妇人向自己求助，要是他这么做，今天的计划便必须终止了。四周没有其他人，有彦不能一直杵着不动。他心里盘算着该怎么办，应该死心回头吗？但是想及早进行实验的欲望也很强烈。他慢慢接近那台无人使用的机器，巴望着中年妇人赶快离去，但是那个女人仍然朝着操作面板歪头苦想。有彦打开了包，伸手入内，指尖碰到了卡片，他捏住卡片，正准备拿出来。 请问， 中年妇人突然对他说：“ 我想存钱，却存不进去。” 有彦慌张地把卡片放回包内，也不敢面向那个妇人，低着头轻轻摇手：“ 啊，你不会呀？他们说很简单，谁都会的。” 中年妇人就是不死心，有彦的手继续摇动，他不能出声。 哎呀，好了没呀，你在干嘛呢？不快点，要来不及了。 入口处响起了另一个女人的声音，似乎是中年妇人的朋友。 哎呦，这个很奇怪，不能用。你有没有用过呀？ 那个呀，不行不行，我们家不碰那个。 我们家也是。 那改天再到柜台办理好了，你不急吧？ 倒是不急，不过我们那家银行的人说，用机器方便多了，我们才办卡的。 中年妇人似乎总算是死了心，从机器前离开了。 哎呀，傻瓜，那不是让客人方便，是为了银行可以少请几个人。 有道理，真气人，还说什么以后是卡片时代了呢。哎， 中年妇人气呼呼地走了出去。有彦轻吁了一口气，再次把手探进了提包。包是借来的，是不是现在流行的款式他不太清楚。不要说包了，从现代女性的角度来看，他现在的这副模样究竟算不算是怪，他都深感怀疑。而桐原亮司却说， 比你更怪的女人都大大方方地走在街上。 有彦缓缓地取出卡片，卡片的大小形状和三协银行的卡一模一样，只是上面没有印任何图案，只贴了一张磁条。他必须要小心谨慎，尽可能不让监控摄像头拍到他的手。他的视线在键盘上搜索，然后按下提款键，请插入银行卡字样旁的灯开始闪烁。他心跳加剧，迅速将手中的空白卡片插进了机器。机器没有出现异常反应，把卡片吸了进去，接着显示输入密码。 成败的关键就看这里了。 有彦在键盘的数字键上按了4126，然后按下确认键。接下来是一刹那的空白，这一刹那感觉非常漫长，只要机器出现一点异常反应，它就必须立刻离开。但是机器一切如常，接着询问提款金额。有彦强行按捺住雀跃的心情，在键盘上 按了20万元。几秒钟之后，他手里有了20张10万元的纸钞和1张明细表。有燕取回了空白卡片，快步走出了银行。长度过膝的百褶裙绊住了他的腿，走起路来很不方便。即便如此，有燕还是注意脚步，尽量若无其事地走着。银行前的大道车水马龙，人行道上却没有什么人，真是谢天谢地。因为他不习惯化妆的脸僵硬得像涂了浆糊一样。大约20米外的路边停了一辆丰田小霸王，有燕一靠近，前座的门便从里边打开。有燕先留意了一下四周，才轻轻地撩起裙子坐进了车里。同源亮司合上了刚刚还在看的漫画杂志，那是有燕买的，有一部《福星小子》在杂志上连载。有燕很喜欢里边一个叫拉姆的女孩。在转动钥匙发动引擎时，同源亮司问道， 情况怎么样？ 啊？ 有燕把装了20万元的袋子给他看，同源斜眼瞄了一下，低档启动汽车，表情没有太大的变化。 怎么说，我们成功破解了？ 同源面朝着前方，语气里听不出丝毫的兴奋。 不过我本来就很有把握。 有是有，可真的成功的时候，身体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发抖。 有燕抓着小腿的内侧，穿着丝袜的腿很痒。 你注意监控摄像头了吗？ 放心，我的头根本就没有抬起过。不过 怎么？ 同源侧目瞪了有燕一眼。 有个奇怪的大婶挺闲的。 怪大婶？ 嗯。 有燕说了自动取款机前的情况，同源的脸立刻沉了下来，他紧急刹车，把车停在路边。 魏元村，我一开始就警告过你，只要情况有一点不对劲就立刻撤退。 我知道，我只是觉得应该没有关系。 有燕的声音控制不住地发抖。同源抓住了有燕的领口，那是女士衬衫的领子。 不要依你自己的想法判断，我可是拿性命来赌，要是出事被抓的不止你一个。 他的眼睛睁得斗大。 没有人看到我的脸。 有燕的声音都变了调。 我也没有出声，真的绝对没有人能认出我。 同源的脸扭曲了，然后他叹了一声，放开了有燕。 你白痴啊，你以为我为什么把你打扮成这种恶心的样子？ 就是装成女人不是吗？ 没错，是为了瞒过谁？当然是银行和警察。要是使用伪卡被发现了，他们首先就会检查监控录像，看到里面拍的是你现在的样子，每个人都会以为是女人。在男生里你算是秀气的，而且最重要的是你长得够漂亮，高中时甚至还有后援会。 所以摄像头拍到的 也会拍到那个啰嗦的女人。警察会找到她，那很简单，她用过旁边那台机器，会在里面留下记录。警察找到了就会问她对那时候旁边的女人有没有印象，那大婶要是说她觉得你男扮女装，那就白折腾了。 这一点真的没问题，那种大婶才不会注意到那么多呢。 你怎么能保证？女人这种动物明明没有必要也爱观察别人，搞不好她连你拿的包是什么牌子都记得。 怎么会？ 就是有这种可能。要是她真什么都不记得，只能算你走运。但是既然要做这种事，就不能指望有什么好运，这跟你以前在精品店偷东西可不一样。 我知道了，对不起。 有燕微微地点头道歉。同源叹了一口气，再度换到低档，缓缓地开动车子。 可是 有燕战战兢兢地开口， 我觉得真的不需要担心那个大婶，她只顾着自己的事儿。 就算你的直觉是对的，扮成女人也已经失去了意义。 为什么？ 你不是说完全没出声吗？哼都没哼。 对啊， 所以 才有问题。天底下有谁被别人那样问却一声不吭？警察自然会推断一定是有什么原因才不出声，这一下就会有人推论可能是男扮女装，到那时候扮女人还有什么意义？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